多香港人為了買層樓建立自己的安樂窩，可能要勞碌一生，每個月供樓和交管理費已經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近年屋苑招標維修工程和採購服務出現圍標或者疑似圍標的個案，這些個案裏面小業主飽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業主、業委會甚至乎法團的重重圍困，那究竟怎樣看著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圍，我們幫到你。 好啦，就剛才我哋休息嗰時呢，就係、是、呢個喺我哋個 mon 嗰度呢拍低呢個歷史性嘅時刻。咁點解呢，就係、是、呢就係、是、呢、這個廣告之前啊，就係、是、呢個7076。 喂，不過呢個同啊呢個多謝林鄭喎、啊、真係。 我、哦、真係絕對係、啊這個。 絕對多謝林鄭喎、啊、因為上個禮拜我就 辣雞啊。 係啊，即係就算我喺自由亞洲嗰個石破天驚啊，我都係第一次用香港嘅題材嘅節目呢，係創咗60000+嘅收聽，我都係。咁所以係啊，好犀利㗎啦，已經係、啊。 即係以前就係講貿易戰先有 嘅。係啊，如果你話6000+6000+7000嘅數字，你用貿易戰先得嘅。咁但係你直咪所以可想而知林鄭幾黑人憎。 嗱，就香港01呢就喺佢社評嘅觀點裏面呢就拆咗張圖。 係。 咁都幾有撚明嘅其實。叫做同期民調得分低過梁振英。林鄭你真厲害，就當時梁振英同期是 48.2 分，林鄭現在得的是 44.3 分、嗯、 是 我相信這個 post 呢就林鄭呢今晚又不用睡 覺、啊、 據說、啊、現在林鄭是晚上2點才開工的， 是嗎？ 是啊， 為什麼呢？為什麼這麼晚 呢？她事務大小都要她自己管的嘛，是嗎？ 喂，那時候老董已經71了、 哦、未有耐， 是嗎？ 未有耐，真的即係所以我就話你大家見到佢而家咁樣嘅浮躁啊、浮腫啊等等呢啲咧，絕對就係同佢呢種嘅處事做事嘅作風係有關。咁啊，翻嚟咧就大家就放低呢個林鄭先，因為林鄭仲有排跌嘅， 係 隨時攞翻出嚟又再揼一鑊嘅可以。咁啊，翻嚟就講一講呢個嘅韓國瑜笑片先。咁啊，同阿林鄭同病相連啦。咁韓國瑜嘅民調裏面呢就係、是、出現呢個暴跌㗎，係 咪 咁呢就蘋果最新嘅調查好似36.幾、 啊、 就領先啊蔡英文呢就都冇超過10%。咁就如果係對賴德清嘅話呢，賴清德嘅話呢嗰、那個嘅民望差距更細。咁今日有單嘢同大家笑一下嘅啫、其實。 好啊。 咁話說呢個東森呢就關鍵時刻嘅節目就訪問啊韓國瑜。 咦、欸、佢 fans 嚟㗎喎，東森 係 即係呢個關鍵時刻。 關鍵時刻係啦 ,fans 嚟嘅。 係囉。 咁呢就俾個機會佢威啦咁。 係。 咁韓國瑜喺節目嗰度呢就特登呢就話俾個堅料佢。就係話呢個美國嘅 Marvels, 即係呢個 Avengers。嘩係咪呀大佬。 搵咗佢合作搵咗佢合作就準備以佢嘅奮鬥故事嚟去創作一個英雄嘅人物。咁呢甚至呢已經畫咗嗰個角色設計俾佢啦 ,Marvels, 咁就係呢張啦。係啦咁就係呢張啦。咁然後呢就出事啦。 係點樣呢 咁呢結果呢就我都話啦呢個世界有 fact check 㗎嘛。好啦結果要搞到而家要高雄市政府出嚟呢幫佢解圍。就係首先美國嘅 Marvels Comics 呢,Marvels 係冇同佢合作。 是 同他合作的是一間的前 Marvels 員工開的公司。 哦。 好啦然後這張畫呢亦都是由那個這個前 Marvels 的員工去幫他畫的。 嗯。 那就已經是笑片啦。那所謂的這個 Marvels 投資在高雄做這個動漫產業亦都是流的啦。 哦。 那當然啦這個是他民望暴跌裏面的一個小插曲來的。哦 講大話。 同埋佢最好笑係咩呢佢呢單原來唔係第一單嚟嘅。咁佢之前講就話佢嗰個咩愛情摩天輪㗎嘛高雄。 係。 咁佢設計得到呢個中原大學唔知咩設計系嘅主任支持咁都讚佢靚。 嗯。 收尾再發現原來嗰個設計系前主任。 唔係啩。 即係所有佢 call 嘅人 支持。即係呢啲全部都係喺度即係嘴炮。 打嘴炮呢就是等於林鄭那種即是說我那個 moment 我贏了你或者我掟了出來歸了他以為就完了。但現在這種心態是不能夠存在的為什麼呢因為有 fact check 的嘛這個世界。 這個我聽過阿毛哥說過這些就叫什麼呢贏一時就七一世。 是啊真的。 嗱，以往係咩咧？就等於辯論比賽一樣。你只要愚弄到嗰幾個垃圾評判，你就可以贏到最佳辯論隊、最佳辯論員啊，乜乜乜。 咁就神仙過河啦。 咁我攞咗個獎就神仙過河噶啦。你之後 fact check 發覺我原來講大話，或者資料錯嘅，我都過一關啦。 唔係咯，你已經頒咗獎俾我 了。好啦，但係點解會出現呢個贏一時七一世呢？就因為你之後所付出嘅代價遠遠大過。 係啊，呢個係 你喺個節目裏邊威佢一刻。咁所以呢，佢真正轉世係幾樣嘢嘅。第一樣呢就係呢，佢自從喺香港威完之後呢，返到去嘅開始查。就喺呢個高雄市議會嘅質詢裏面呢，總質詢裏面呢，就係呢嚟嚟去去都係打嘴炮。係咪人哋問佢乜嘢佢就話高雄發大財。 呢個跳線嘛佢叫做係。 係啦，問人哋問佢叫做嗰個叫做咩自由經濟區。係啦，跟住佢又話高雄要發大財。個大佬完全唔拉筋，跟住 人族錄音機啦咪。 係啦，跟住又講呢個咩橋頭科學園啊。 嗯。 係啦，橋頭科學園，跟住佢又話要做愛情產業鏈。乜鏈啊真係，你都完全。 仲要喺 係九唔搭八。 仲要係質詢佢嗰個立位呢，幾靚女㗎其實係。 民進黨㗎。 係民進黨㗎。 通常民進黨 㗎。九十後㗎嘛，好後生㗎嗰個。 我唔係一個係時代力量，係一個姓黃。係姓黃嘅一個時代力量。但是人哋問嘅問題唔係特登話去 trap 佢嘅喎，係一啲好正路。 其實問佢點樣發大財啫，主要係。 係啦，即係話你話喂自經區點搞， 係啦， 咁你咪講點搞咯， 係咯。 啊，佢準備都唔準備，空槍上陣之餘，跟住就以為咧亂 Q 個乜就殺過去。喂，大家睇少，你以為 Donald Trump 係啲咁嘅人 ？Donald Trump 絕對唔係啲咁嘅人。點解？第一張 Donald Trump 係一個生意佬，佢亦都係一個 media 嘅主持人。佢嗰種嘅即係一種 basic instinct 嘅，嗰種即時嘅反應係日積月累咁樣培養出嚟嘅，唔係一個咁樣喺農會做嘅土包子係有呢種咁樣嘅即時反應嘅。其實好啦，跟住佢就變咗亂 Q 咁噏啦，開始。喂大佬，以前就話冇人睇啫，而家你啲對手會剪輯，等於容海恩嗰張相。 係啊， 喂大佬啊，嗰張呢、這個逆靈肉系列。 嗰、那個 靈玉啊， 個坐飛機嗰個叫 係啊，靈玉啊，呢、這個胡志偉嗰張相，大佬當日已經傳遍成個互聯網啦。 胡志偉跟住仲有阿歐樂軒，歐樂軒嗰張仲 dramatic 㗎，不過冇人 po 嘅啫，嗰個片嚟嘅。阿歐樂軒唔知佢直情係咁樣，成個人好似即係白羊跳咁樣，影好大鑊㗎。嗰個係法輪功影嘅，嗰、那個係係啊， 新唐人電視 嘅。唔係呢個喺 YouTube 睇到嘅 ，YouTube 睇到嘅，揾到嘅嚇。 所以我就話呢個壞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咁。好啦，呢個就係第二就係咩呢？呢個所謂嘅高級黑啦，就係韓粉啊，韓粉四出同人開拖，咁就大家會算埋上去韓國預數嘅。但我唔知有冇假韓粉出現嘅咧，其實。 哦，嗱呢個就大鑊啦。因為咧，如果真係有假韓粉出現嘅話咧，因為而家國民黨內部醖釀緊啦，就係話嗰個初選嗰個 初選民調啊， 係啊， 係啊， 佢話初選民調，佢話可以嗱，即係阿韓國瑜自己咁講啦，佢話可以接受。 佢話徵召嘅話，佢會出戰啊嘛，仲話將個總統係啦選到之後擺高雄啊嘛， 仲係兩樣嘢啦。嗱，首先佢就話個民調咧可以接受手機民調。喂，手機民調你知幾大鑊？佢 仲假嘅100%喎，大佬啊！ 咪係咯，喂，呢個就係等於就係習近平一人一票啦，最後尾就可以係。係 啊， 係嘛？咁如果你習近平一人一票嘅話，咁嗰、那個其實你最後尾倒錢咪嘅。嗱，呢個又係贏一時七一世啦，又係。 冇㗎啦，而家太容易就係咁啦，俾你聽啦。呢、這個寒風嘅由來咧，就係、是、咧從邊度嚟就由邊度去，真係。係 啊。 當你咧係咁樣咧，靠即係。即係當時我真係到今日我都唔明白台灣人嘅即係對政客嘅要求係咪真係失望到咁嘅地步，所以寧願要求一個咁樣嘅人咧，真係永遠都係講一個假大空嘅口號。喂，大佬呢個共產黨係最叻嘅啦，其實係咪超英趕美，超英趕美。但係實際上點樣做呢？喂，大佬到去到議會質詢已經係好具體嘅嘢嚟嘅咯。你下面有成個市議會嘅團隊， 梗係咯， 嗰啲公務員去幫你嘅喎。喂，大佬都搞到咁喎，大佬你諗下，我想而知呢個人，你唔好話佢有冇腰骨啊，而係個能力都成疑啊，呢個係， 所以我話呢個係轉彎嚟。 唔係，所以咪話 咯，交叉嚟。 大佬，你成日話發大財，高雄發大財，你而家真係選總統啦。個高雄都仲未發大財，你真係選總統？咁好啦，佢而家就話啦，啊，即係 選咗總統就搬個 office 翻去高雄咯。 係啦，咁即係你咪就即係遷都咯，咪即係等於係 又係唔經大佬。 咪係咯，即係你而家已經等於你乜嘢政綱都冇，你就話遷都啦。 咪你啲財都未發，你就走去選總統，然後就將高雄市長個位抌低。 係啊。 然後跟住就而家咩呢啲叫做打嘴炮，就係用語言藝術，其實係 咪貪過癮囉， 就係話將個 office 擺返去高雄，其實就係語言藝術，我覺得 就係呢個貪口爽，完全係即係你等於就係話你而家你講嗰啲嘢，其實你佢選咗幾耐㗎，其實應該要兑現㗎喇，大佬啊，任何政客你選完之後你都有個蜜月期嘅，但你唔可以當你嗰四年都係蜜月期嚟㗎嘛， 冇嘅，而家民粹時代佢成日都以為呢就係呢不斷生逼生逼生逼，咁呢就不斷搬龍門不斷搞生逼，喂做網台就得啫呢啲嘢，做政客唔得㗎。 不過我覺得咁樣 有朝一日你要找數㗎嘛。 其實佢如果咁快露底嘅話啦，反而係幫咗國民黨嘅，其實係。 國民黨會唔會 nominate 佢都成問題 嘅。係 啦，如果係咁嘅話。 咁唔係，其實呢個等於幫咗國民黨嘅，你好。 當初係兩難囉。 係啦。是啦，咁你而家你仲要見到佢嗰個副食相越嚟越明顯，越嚟越難睇，係咪，即係又要發嗰五點聲明，根本上自己就好想選，你扮乜嘢啫喺度。 咁就定期都有韓粉出嚟願意選嘅，我估都係做 曬。係咪就係嚟嚟去去啲韓粉囉，咁但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呢，咁嗰個就唔會變咗多數㗎嘛。你咪就變咗走偏鋒㗎嘛，嗰樣嘢係。 嗱呢啲民粹嘅咩呢，你政路呢就是以素人方式，不需要代表政黨的參選，其實你當時的大阪市長喬下徹好，或者是這個首爾市長都全部都是即是柯文哲模式，是不是不需要代表政黨的參選。不過我成日覺得呢，這些始終都有一日露底的，其實不過2020呢中共要去影響台灣的選舉呢，這個也是寫在牆上。 是很快很快很快。 是啦，因為呢就大家都看到啦，美中關係這個角力呢，台灣牌就已經擺在台上面了。美國即是幾招啦，其實即是蔡英文當選之後，首先就跟 Donald Trump 傾電話啦，跟住就通過這個台灣旅行法啦，鼓勵高層官員的來往啦。咁然後呢就現在台灣保障法又出台啦。咁就軍售嗰度就常態化啦，就唔係話成純粹係防禦性嘅軍售軍備。咁就我相信跟住就去到佢承認咗有陸戰隊顧問住喺台灣之後呢，就軍事訓練啦，聯合軍事訓練會出現嘅，我覺得係。 啊，有啦，好似話已經訓唔係佢又未至於聯合，但係其實佢嗰、那個演習呢好似偷偷地搞咗啦，已經係有。 即係美軍同台灣軍隊嘅聯合軍演。嗱，呢個咧就大陸而家咧好奇怪喎，連台灣保證法通過之後咧， 唔敢出聲， 低調到不得 了。唉，梗係啦！ 只要你咁勇武，喂大佬，而家俾人踩到上門，喂大佬，台灣自古以嚟係中國領土，我聽咗幾廿年嘅咯喎。 係啊， 喂大佬，呢、這個叫做咩啊？呢、這個民族罪人嚟嘅喎。 係啊， 點解唔出聲嘅咧？我想問一下，咁大件事 係好大鑊呢、這個真係。 係咪？唔通佢真係台灣已經魚郎中物？ 咁所以其實你而家你都冇嘢好搞㗎，其實係。首先你呢、這個貿易戰衰 Q 咗之後，嗱你即刻 你又唔啱㗎，你咁樣講。而家報復性人哋都唔知幾驚。 係咪 你有冇睇過我清單啦， 你邊個呀，你話哦我知呀、 啊。大佬有麻將。 嗰啲咩調味料嗰啲嘢。 係呀，嗰 咩紙呀、 啊。有粥。有呢個麻雀， 粥係即係熊貓食嗰啲粥， 係啊，一條一條嗰啲粥， 係一條一條嗰啲粥。 喂，中國唔係產粥嘅大國，點解由美國？ 跟住話咩氮啊、氧啊、海水喎、啊，大佬。喂，乜原來大陸要去即係呢個美國進口海水嘅咩？同埋氧氣都要嘅咩？原來係。 哇，咁即係中國嘅環境好危險喎、 啊， 而家 係好搞笑嘅。 氧氣美國輸入 啊， 係咪氧氣桶啊？ 嗰啲咩白酒啦、啊，即係番鹼啦、啊，係嘛？嗰啲咩 番鹼 啊，合成洗滌粉啊，係衛生紙唔係啊嘛？毛筆、鉛筆、 毛筆、 圓珠筆、紙雜練雜本， 中國人毛筆喺美國輸入， 係咯？ 咁所以呢原本呢即係呢一個 Donald Trump 啦佢都上次都恐嚇即係都恐嚇你啦係咪喂你唔好真係反制啦反制嘅話呢 我再嚟㗎 再嚟㗎係咪跟住 佢好醒㗎佢彈弓手㗎六月先執行㗎。 係。 喂點解唔係即刻執行㗎我想問。 咁所以呢就 Donald Trump 見到你嘅 list 之後呢反而佢好冷靜喎。佢就話呢我哋六月呢就喺大阪嗰度呢 G20 峰會見面。 見面嘛係啦峰會嘛。 咁而且呢仲好即係都有可能成功啦即係談得成啦咁樣。咁即係其實你根本上呢個嗱當然佢係要面啫呢個係。必要 時。呢個咪即係關德興一樣。一路入三袖啦一路擺個姿態出嚟。嗱你唔好埋嚟啊 唔同你買毛筆 你唔好埋嚟啊同阿石堅兩個喺度咁樣轉嚟轉去轉嚟轉去。屌五分鐘都唔打嘅。 豈有此理啊我唔同你買海水啊 我唔同你買氧氣㗎喇我唔同你買麻雀。 喂呢啲係咪笑死人啦呢啲係咪唉 所以我就係話牛底就係咁嘅原因囉。我想問一下當日據說啊話習近平就不應承呢個美國就我一人一力承擔一個人負責。原來一個人負責就係咁啊。 係囉。 喂大佬受害嗰啲係中國消費者嚟㗎喎。 係啊，乜但據聞呢唔係據聞有啲人 cap 咗圖啦。5月10號啦央視啦唔係唔會唔知係呢個人民日報啊係成個即係頭版都冇佢名喎冇習近平名喎。 係咩 係啊，好犀利啊。5 月10號發生咩事 啊即係簽完之後咋嘛即係呢一個劉鶴走之後㗎嘛。 嗯 係啊。咁劉鶴喂大佬你都係見住人哋嗰頭話加你關稅啦五點唔係即係禮拜五嘅時候已經話加你關稅。嘩你睇個畫面你仲見到佢喺度握手喺度笑嘅吓有冇搞錯啊你又話紅門宴嚟㗎環球時報嗰啲話。 佢通常都係咁嘅佢就打嘴炮咁樣。就係話啦你睇住你睇住你你睇住你。有少少口證明我哋底氣夠。係咪即係任佢噏㗎嘛其實係。跟住嗱我一出招呢就出攻其無備啦。即係嗰啲太極高手打人 MMA 一樣囉。大佬已經被人打到爆曬光啦就係、是、話我未發功㗎。未 發功其實佢耐咗傷嚟。 其實嗰、那個呢、這個 MMA 狂人啦30年之後就暴弊㗎啦。係佢都成40幾歲啦。30年之後梗係暴弊啦。 呢個咁似呀邊個嘅呢一個阿周星馳嗰個咩呢個咩佢唔知有套咩審死官呀嘛。係嗰啲咁嘅場面就係咁樣樣。 喂大佬你睇韓國瑜高雄市嘅質詢同埋呢個而家中美呢個貿易戰裏面大陸嗰啲輿論好睇過周星馳。 係。 點解周星馳拍戲唔好笑我話俾你聽。點解黃子華要收山 乜你明 白你諗下立法會嗰壇嘢星期六嗰壇嘢黃子華點度先你話 度唔到 嗰個痴女凌虐胡志偉嘅場面你幾叻嘅導演都度唔到啦我諗李力持都度唔到啦係咪係咪仲要咁入戲喎喂大佬現實比棟篤笑更可笑 係啊明明係你自己反口嘅習近平跟住呢你搵一個呢商務部長出嚟就話呢中國講誠信守承諾是吧跟住外交部就話啊唔係啊係呢個特朗普呢佢自己本身反口嘅咁樣反口覆舌。大佬啊呢啲嘢你呃到邊個啫。 都冇人信你啊。 跟住呢咪人民日報海外版咗喺度講嘢啊你咁樣瓜加關稅最傷嘅就係美國人啊咁樣。喂大佬啊你即係你就算你覺得即係你傷唔傷到佢你睇下佢民望先啦。 Anthony, 你明白大躍進嗰陣時呢人民日報嘅新聞就係毛主席呢好擔心中國糧食太過充裕糧倉裏面嘅糧食會爛咗。 我知 呢個係新聞嚟嘅呢個係。點解3000多萬人餓死當時係。呢個就係中共話俾你聽。佢係咩呢即係我成日都話呢個用阿長毛嘅講法就係打飛機打到出血。你明明原本就係2025 Make in China, 就係攞嚟呢自嗨嘅啫。即係打飛機嘅啫自嗨。但係搞下搞下自己都當真。 係啊。 然後自己拍埋。 咪呢個咪就係佢點解反口嘅真正原因囉。佢就話原來佢自己即係搞完呢一個一帶一路高峰會之後萬邦來朝覺得好威。 好勁。 有底氣。跟住呢 叫板美國。 係啦又搞個亞洲文明會議啦跟住又係萬邦來朝。 覺得自己好有文明。 係咪我自己有話語權啦。 大佬啦。 係啦咁樣。 挑戰呢個國際。 即係仲有嗰啲咩出口數據嗰啲又靚仔。 咁仲有王沪寧加埋胡錫進兩大國師啦。 係啊。咁但係呢即係你一個禮拜要喎跟住而家你。 喂咁點解而家唔爭奪話語權呢我想問。 我唔知點解真係。 一下又冇晒嘅點解。 又冇晒話語權。 咪囉嗰啲咁亞洲周刊嗰啲咪成日 喂毒藥俾大陸佬食嘅，係咪？大陸佬以為亞洲周刊係國際雜誌嚟㗎嘛，屌其實係唐人街雜誌嚟㗎嘛。你試下喺美國主流嘅紐約啊、波士頓嗰啲城市，睇下買唔買到啊？ 係嘛？ 係啊， 又咪真係買㗎？佢哋真係。 喂，大佬啊，亞洲周刊係攞嚟俾大陸當毒藥咁食㗎，其實係佢以為自己就好 Q 威㗎啦。 係係 嗰啲幹部，你知唔知亞洲周刊就係擺喺中南海嘅廁所嗰度㗎嘛？啲幹部屙屎嗰陣時睇， 真係攞嚟揾嘅啫，咁搞嘢。 係啊，你所以點解四期封面韓國瑜咯？咪 唔係所以好大鑊啊！而家李克強就話今年嗰個就業壓力好大啊！咁如果你真係咁勁咁有底氣咧，點解突然間個就業壓力咁大咧？又話確保全年就業目標任務達到目標任務，要防止個反鄉潮喎、啊。 喂，好簡單，你問我，你只要兩個而家係兩個體制嘅比拼嚟。 係 美國嘅體制 ，Donald Trump 判斷錯誤，選舉失利，連任失敗，呢、這個可能由呢個拜登當選，民主黨重新執政，同中國揸手。中共判斷失敗。是由中國人民去承擔所有的代價，你想想是多糟糕。 但這個不是他這樣估計啦，但這個估計完全沒有 ground 的嘛， 不是即是林鄭一飄揚， 不是這些你純粹是即是心存僥倖，這個叫做是等運到，而你等運到的期間呢，你在磨爛隻在拉布，那什麼叫習近平思想呢？原來習近平思想實行起上嚟就係咁嘅貨色啦， 仲衰過毛澤東。 唔係就贏就做神，輸就維穩啊嘛！呢叫做係 佢根本上維穩都冇力啊！我話俾你聽，維穩嘅體制唔係好似習近平咁樣嘅。習近平嗰種而家用嗰種嘅大數據啊、社會信用制度啊、新疆集中營啊呢啲咁嘅嘢，喂大佬，毛澤東年代係靠個人魅力去維穩嘅。 係係。 點解啊？我毛澤東思想，我就是代表中共的第三條道路， 沒錯。 我挑戰你這個兩大陣營，是不是亞非拉民族大團結、萬隆會議、不結盟運動，派周恩來去。喂大佬，這些 真的有話語權的、哦、 真正的話語權。喂，希拉里當年在耶魯大學的時候是無派學生來的，大佬讀無語錄的，大佬啊，希拉里讀緊大學嗰陣時候， 係出口到西方最發達的國家嘛， 係最發達的巴黎學生，呢、這個尼泊爾的無派遊擊隊、秘魯金剛大道遊擊隊，全部都係受華東思想影響。安哥拉嘅遊擊隊， 試問而家香唔係而家你其他地方邊度有人會揸住本即係習近平治國理政咧？ 有冇人揸住習近平嗰本嘢走去搞遊擊戰啊？有冇人揸住揸人民幣就會？我話俾你聽啊！所以就係大殺幣變咗大傻 B， 就係咁嘅原因。 就係咯，一樣啫嘛。 你話自己有話語權，中共有話語權嘅年代就係六十年代。點解咧？因為毛澤東大魔頭，佢真係動咗支旗出嚟，係咪？你信唔信佢都好，佢真係動咗支革命路線出嚟、就係、是、批判你西方資本主義同埋蘇共修正主義。我就代表最理想㗎啦，所以啲僆仔咪跟咯，包括耶魯大學嘅精英嚟嘅大佬希拉里。 真係嗱，其實好簡單，你嗰陣時，你嗰個時代，哇，東有毛澤東，西嘅有呢一個捷古華拉，互相輝映嘅，係咪先？喂，你而家你習近平，你真係仗勢欺人嘅啫，欺善怕惡就係呢樣嘢叻啦。 喂，就算你話香港殖民地年代嘅、社會派學生廣大1973年、都要睇睇毛澤東思想記錄。如果你點同嗰啲國粹派學生？ 矛盾論咧，其實矛盾論係啊，啱嘅，好多人睇嘅。係 咪先？我哋讀中共黨史，多多少少都係受毛澤東嘅個人嘅影響嘅。 據我所知啊，馮英倫都好熟呢啲嘢嘅， 馮英倫都係熟啦，佢都係。嗰邊啲人嚟噶嘛，國粹派啲人嚟噶嘛。但你諗下嗰陣時嗰個話語權係堅嘅，而家就係咩咧？兩嘢 Donald Trump 就企咗底牌啦。你咪又係同香港建制派一 Q 樣， 仲衰啊！佢而家 韓國瑜一樣，又係打嘴炮。 佢而家係好容易俾阿呢個阿胡錫進騎劫嘅。你自己未出台啲嘢，胡錫進已經 幫你， 係啊， 已經幫你響曬。 係咯。 其實實係係唔係真係佢代言人 咧？我都好懷疑， 我甚至都懷疑真係，而家就外邊當 Q 咗佢係。 唔係，但係飲得佢噏 嘅。反而就唔會理國務院發言人嘅喎。 即係你好奇怪。 佢變咗共產黨嘅發言人嚟嘅。 咪係咯。 即係我就話你唔收呢啲人嘅皮咧，你自己綁死自己。 唔係佢咪就係等於咧，即係呢個習近平嘅馮偉光啫嘛。咁係嘛？一樣嘅。呢個習近平嘅馮偉光嚟啊嘛？你話母親節啦咁樣去比較。 但係你點講啊？呢啲所謂愛國茶係咪掂嗰陣時候就意氣風發，係咪跟住到你撲街嗰陣時候，第一個調轉槍頭就係呢啲人嘅、所以你諗下，中共每一步都輸，點解？美國朝野嘅轉向點解會誤判先得嘅？ 以為貿易戰好快過去，以為可以側側搏乜都 flu， 即係求求其就算 Q 數可以過到關，以為 Donald Trump 當選對中共有利。是不是發動當時的華人投票給 Donald Trump？ 這個真的賊到無倫喎。 是啊是啊是啊。不是包括呢最近呢。 當時 Donald Trump 現在做的事是他的競選政綱來的。 包括呢最近有一套英劇呢很厲害的。真的很出位 叫 Time America。 Time America。Time America 第一集啊。第一集啊。他就不知道那個記者的訪問呢就是那個北京街頭那些學生呢就說我撐 Donald Trump 為什麼因為搞亂美國囉。真的這樣說的他們是。唉，所以呢啲咪自取其辱囉，係咪？ 你強乜嘢國 啊？你大佬強國不外乎幾樣嘅，第一，你對國際形勢嘅研判，呢、這個除咗情報之外，就係你嘅智庫組織，你有冇足夠嘅呢個 intellectual capacity 去判斷中美關係嘅發展？ 唔係佢講嘅時候講識講嘅呢啲嘢係 呢啲呃 Q 人，我話俾你聽啊，大陸所謂美國專家全部都係呃 Q 人嘅，喺唐人街裏邊嘅美國專家。你有冇入到去美國人哋核心美國管治集團嘅核心、去睇到人哋點樣去決策嘅其實係唔係 Donald Trump 一個人 嘅你首先要同人 friend 到先啦你 friend 唔 friend 到先得 㗎喂大陸佬你諗下嗰啲有求 Q 期、原來法國而家所有嗰啲學霸都係買返嚟嘅學位 是 都係洗黑錢嘅連、入去嘅好啦，而家 MIT Stanford ban 曬所有， 講明話唔收， 唔收中國學生。 幾時輪到香港呢 我想話俾你聽，香港啲藍絲，你啲仔女撲街。點解啊？佢哋就會冒認香港，用香港身份去投考呢啲學校，結果跟住 ban 埋香港學生，一定噶啦。 雷街坊啊， 係啊，雷街坊噶啦，你咁支持佢哋啊嘛。我冇所謂嘅，係影響緊你哋啲仔女嘅啫。我成日都話，有某啲學科唔再俾你哋讀，某啲公司唔再請華人嘅、工程師就係咁噶啦。係嘛？你話中國係紅利同時中國帶嚟嗰啲嘅負資產你唔孭你而家孭曬嘅其實係要香港都要幫佢孭呀其實 呢啲咪陳茂波講㗎嘛你話說好中國故事㗎嘛你咪說下囉咪出去試下囉大佬 話俾你聽呀說好一個故事嘅技巧係咩呢無論做特首好林鄭好習近平好你一定要 eat the humble pie 有一啲你做得唔好嘅你先認咗佢先你睇呢個 Marvels 嘅英雄電影都係嘅。 你唔係講係韓國語 㗎唔係呢個呢個就即係自己製造新聞嘅。嗰啲英雄佢一定係交代佢經歷過一個低潮。 係冇錯。 對自我懷疑。然後甚至係咩呢頭頭碰着黑。然後咁樣呢佢有個反省。然後最終覺悟自己的責任在哪裡、即是他有個經歷的、 這個就其實你每個任何英雄人物都好啊其實 那個就是有血有肉的 是啦即這個就等於以前呢這個史泰龍、演的 Rocky 都講過啦就不是說 how hard you hit 嘛、是 how hard you get hit 嘛、是不是英雄人物就是這樣甚至乎喂其實為什麼喂習近平為什麼會衰啊他為什麼會現在喂即是會咁即係咁樣衰呀又話因為自己反口啊咁樣。喂因為佢唔衰得呀嘛。係咪就呢啲就係好似即係一般啲二世祖呢佢係 emergent 唔到自己慣咗落地之後呢點樣爬返起身。其實佢同阿金正恩都好似嘅。 係呀。但金正恩叻過佢我覺得。 係咁梗係啦。人哋咁後生喎大佬25歲咗喎。 金正恩叻過 歲都未夠喎。係咪即係呢樣嘢喂等於以前曹操嘩喺呢一個係咪潼關大戰俾呢個馬超追嘅時候點樣呢一個氣袍郭蘇 郭蘇氣袍 喂你做唔做到啊呢啲嘢喂我呢啲好英雄喎其實我覺得係 呢個就係今時今日俾嗰種嘅民族復興嘅我成日都話呢個係一個管治手段管治工具你唔好自己呃埋自己你係攞嚟去愚弄中國人民嘅啫係咪你自己呃埋自己就叫做賊㗎啦呢啲就真係叫做是不是你以為真的2025取代美國未有攞你一個發展中國家來的大佬啊你的 per head capita 是多少才得你跟我計經濟總量啊你人多咪贏囉如果是這樣 是、 這個大佬小學生都識計啦呢條數是不是你以為控制住傳媒是不是好啦你貿易戰開波你同時在新疆裏面這樣去對付維吾爾族的人然後鎮壓自己的基督教地下教會這兩條罪啊是會令到所有的歐盟國家新教國家是不敢企在中共這一邊的。第一那個是令到德國這些國家是會重新想回起 Holocaust, 大屠殺猶太人的集中營是一個不容饒恕的罪行來的。第二你對宗教的迫害 呢兩樣嘢都係西方核心文明 裏面伊斯蘭世教啦 嘅基礎信仰嚟㗎嘛。 伊斯蘭世界你年頭嘅時候土耳其都出聲啦，係咪？ 同埋你抵觸到人哋嘅文明嘅底線啊，其實係呢樣嘢係。 其實係 你知唔知你自己做緊嘅嘢喺國際嚟講係好醜樣嘅，係好醜惡嘅係。你知唔知？你以為我買你 LV， 買你乜嘢，買你乜嘢就可以補翻？係補唔翻嘅，我覺得錢鬼佬會照賺你，另轉面繼續少你。呢個就是西方世界對中國的看法。 啱啊， 係嘛？香港人一樣，你咪 好簡單啫嘛。你去年咩 G20 峰會啊？喂，大佬，即係你佢嗰個去呢一個巴布亞新幾內亞，本身咧即係人哋都好俾面佢噶啦，大佬啊！ 衝入去人哋， 衝入去人哋外交部辦公室嗰度，即係喺度施壓，幾咁樣衰先得？ 跟住俾人爆埋出嚟，仲 係啊！哦，嗰個 APEC 唔係 G20，APEC 係啊。喂大佬，即係呢啲本身係你恩主嚟㗎喎，其實係。 你已經斬曬人哋啲森林啦，喺北邊 Guinea 嗰度。係咪係咁伐木啦已經喺度。所以我就話你俾咩話語權啫。你睇 Avenger 收幾多票房你就知道話語權喺邊度。 跟住你嗰、那個。Endgame 嗰、那個。跟住你嗰個咩流浪地球香港。喂大佬。 中國模式只可以存在喺中國因為票房由你控制。企業要贊助幫你買飛去睇電影主旋律電影然後票房可以造假。 民建聯啲飛都派唔曬大佬幾慘嘅啫。 新界校長會啲飛都派唔曬流浪地球我想話。 真係送都唔睇嘅大佬真係。 所以我就係話你扮到幾次都好你用刀叉你繼續食人肉呢個世界係唔會原諒你。你話我以前窮點解啲人反而對中國友好呢係因為你窮得嚟有骨氣。 係 咪你自己動之其出嚟雖然搞到咁大鑊。但是世界上面在70年代對中國人的形象是沒有今天那麼惡劣的其實這個不是種族歧視的問題而是你自己那個崛起的方式令到人家厭惡嘛是不是你有得 sell 的東西你不懂 sell 你 sell 的是最融族的 part 根本你就未進化到去那個地步然後你就拿出來去挑戰人家好了美國佬現在一拍台其實就借勢發圍我告訴你ISIS 結束之後呢反恐戰結束之後呢美國佬需要一個拳頭的新敵人 不是從來都要的 然後有一個柒頭叫習近平就說自己有大殺傷力武器2025就對爆你了現在不是人家就當你侯賽恩那樣打咯有怎會世界上有領導人是會這麼傻 不是你見到 只有獨裁的國家你記住因為獨裁的國家是沒有制衡跟林鄭一樣 是沒有 check and balance 的如果有的話出不到台的東西根本怎會容許他這些這厲害了我的國啊這些就是胡錫進王護寧誤國的原因咯的這個當時慈禧太后發動這個義和團之亂是不是最後尾就賴那些什麼保守派那些什麼玉言啊那些 就等於是 介紹這個的 阿榮禄啊 榮禄啊介紹義和團給他說文氣可恥啊等等斬Q了他們而今咪一樣咪就是那些胡錫進 其實是似的即是你邊個這個慈禧是不是喂你即是喂你邊個那時候邊個皇帝這個佢唔知見係光水啊佢見外賓嘅時候佢都專登佢匿埋喺後面喺度聽㗎大佬即係你而家等於留學咋嘛喂留學已經傾得好地地大佬兩次啦去年五月嘅時候傾好咗嘅有六個協議今年都差唔多完事啦你又係喺度後面扯後腿 冇嘅呢個係中國式帝制嘅問題 係呀係唔識吸取扣分 中國式帝制係唔會有咩充分授權時候問題我話俾你聽所有嘢都係帝王嘅面子你係代表緊個帝王個人嘅榮辱去談判好啦就算個條款有啲嘢可以答應承都好只要牽涉到帝王嘅面子嗰陣時佢say no 就 no 㗎啦等於當年李鴻章去談判馬關條約一樣咋嘛佢可以話事咩 係 呀劉學咪就係當年嘅李鴻章 係啱 係咪自己俾人槍擊嘅當時喺馬關李鴻章係俾人槍擊嘅嗰陣時係係咪結果李鴻章咪成為歷史罪人囉大家就話佢賣國賊囉大佬真正賣國賊係邊個呢咪就是後面嗰個囉掌實權嗰個囉一模一樣咋嘛其實係。你而家就係咁你話我一力承擔你習近平點樣承擔 點樣承擔咗之後嗰日佢走去開呢一個公安部會議啦跟住又搞好維穩啦。 係呀你點樣承擔你會落台咩 你會因為中國的經濟崩潰而落台嗎？你會因為大量的工人失業、製造業工人失業而落台嗎？是不會的。你會印人紙繼續支持殭屍企業，繼續補貼國企，然後由他們去參與世界競爭，繼續輸出過剩的產能， 跟住 佢改善個生產， 跟住喺後面廢噏咩思想、物思想。 話俾你聽啊 ，Anthony， 如果你話習近平係可以接受美國嘅壓力，呢個係中國中共最後改革嘅契機。 誒、哎，呢、這個梗係啦， 真係 嘅。呢、這個其實係 斬斷嗰個企業嘅補貼， 個 處理地方嘅債務，處理好自己嘅市場規律。呢、這個正正就係由江澤民一路累積咗二十幾年嚟中國經濟改革嘅沉窩不起嘅原因。如果你借美國嘅外力識得玩嘅話， 然之後就 作為改革嘅動力，呢、這個就你就真係令到中共係可以走上一個良政善治。 咁你咪可以越過呢個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囉。咁你而家你成日講咩中等收入陷阱啊，即係好似即係嗰啲拉美國家咁樣，你最大問題就係你唔可以升做到產業升級咋嘛。你做唔到產業升級就 係 因為 利益集團太大。 係囉，一嚟 而家美國佬幫你打破利益集團。係 啊，啱啊，本身呢個時代係俾咗一個最好嘅機會佢，你唔要，即係你敬酒唔飲飲罰酒，咪呢個係佢蠢㗎嘛。呢個係 你既然懲處得周永康、石油邦、寧計劃、山西煤礦邦， 啱啊， 仲有李鵬電力集團呢啲所謂嘅即係利用國家政策嚟去侵吞人民資產嘅呢啲所謂十大權貴家族，搞香港嘅逃犯條例嚟引導佢哋翻去。點解你唔利用呢個機會去實現真正嘅進一步嘅改革開放？咁你就動咗支旗出嚟，我話俾你聽，呢、這個就真正習近平時代嘅開始。如果你肯咁去斬斷嗰個企業嘅補貼，由得佢哋破產，冇生產力嘅 productivity 唔得嘅。全部破產，係咪？出售佢啲企業，係咪？將個權貴資本主義糾正過來。 你成日講㗎嘛，去杠杆、去產能就應該做呢啲咁嘅嘢。 喂，講咗好耐，點做啊？點解啊？因為一去到就業問題就縮啦。你一去產能嘅話，點解？大家都知道中國嘅鋼鐵產業嘅 productivity 係好低，係咪？點去產能啫？ 唔係，所以咧，即係你而家你好大鑊嘅嗱， 諗住一帶一路就掟 Q 咗去俾嗰啲國家算。 唔係，即係你幫你續命啫嘛！你將你自己嗰啲經濟毒瘤。 輸出 苟延殘喘，仲有苟延殘喘，輸出之後係咪？跟住將所有債務俾全即係13億人去承擔，係咪？你嗰個地方債賤到一嚿水都賣到，好似話投標啊，掟喺地打賣，周街都賣到喎，係大佬係。 同埋咩咧？好學唔學將啲債務將佢資本化、證券化 啊？ 係咪？你諗下，即係呢啲全部都係咧，為咗唔去正面面對核心問題。繞過個核心問題，就搞出好多嘅政策上嘅代價出嚟。而呢啲咁樣積累嘅問題，去到一個地步，根本已經無從解決。你淨係話債務嘅問題，中國債務問題、企業嘅債務、地方政府嘅債務，你點解決咧？呢、這個講咗五年嘅啦，已經係係咪？去共幹化點去啊？我想問一下，一去到嗰陣時，呢、這個就話唔得，嗰、那個嗌救命嗰陣時，跟住咪又要放水咯？ 係啊， 係咪？跟住你到就業問題，兩會期間。嗰啲鐵路工人罷工嗰時候，跟住你咪要頂住佢咯，就係咁簡單嘅啫。呢個係周而復始中國改革。 唔係，不過我覺得呢個係越嚟越似啦，即係呢一個係呢一個董卓同埋呢個後面呢個吕布嘅配合啦。嗱，一佢就係董卓啦，其實阿黃岐山就係吕布，即係似 嘅， 唔係似，即係等佢係差唔多係時候啊，先至取而代之，大佬啊！喂，成個江山即係點樣做反貪？其實 黃岐山策劃， 黃岐山打翻嚟噶嘛？ 係啊，黃岐山策劃， 咪就係吕布幫佢打天下咯。喂，大佬，你董卓你自己而家威啦，係嘛？跟住覺得不可一世啦，又自己起埋一條微城啦，係嘛？自己嗰啲圍城即係保護自己啦，就係等於而家做緊啲嘢。喂，其實你而家你即係人心背離，係嘛？去到即係你而家其實冇乜能神噶啦，佢身邊係，甚至乎。其實你去到即係董卓去到最晚年一樣啫嘛，其實佢都罩忌埋呢個吕布，揾嗰匕揾嗰把匕首劈佢啊嘛。 咁係咪應該送個貂蟬俾佢？ 係嘛？係咪應該係㗎？其實我覺得 范冰冰係咪貂蟬？ 咪好可能。唔出奇喎，大佬真係。其實就係呢一刻嘅啫，其實係 中美貿易戰，我覺得咧嗰、那個情況咧。 嗯 是有足以可以令到呢 中國共產黨咧裏邊咧出現呢個精英之間嘅分裂嘅，我覺得，亦都係咧，如果能夠攞起嗰支重新改革、打破利益集團嗰支旗咧，呢、這個就係當年1979年，鄧小平提出，黨退出政，黨政分開，呢、這個打破黨嘅利益集團，一個好重要嘅一步。冇黨政分開，中國係冇辦法實現呢個經濟改革，因為由一啲咁樣嘅黨棍去控制呢個企業嘅話咧，係冇可能。而家調翻轉，連香港上市嘅民企都要設黨委，都要設黨組，喺城大讀緊書嘅嗰啲法官都要開黨組， 係啊， 係咪呢個大倒退嚟啊？根本係 開就職典禮喎，大佬。阿鄭若驊都有出席喎，幾咁樣衰啊！你話真 係係咪呢個就係後面點解你唔信大陸嘅司法就係好簡單，因為嗰個黨又再翻翻嚟啊嘛，其實係佢曾經退出過好多領域嘅，係咪大學教育啊，大量嘅國企啊、集體企業啊裏面減低黨嗰個嘅一元化領導，好啦，而家全部翻翻曬嚟，係由一人一票嘅方式翻翻曬嚟，由習近平一人決定，係咪咁樣嚟去對付利益集團？你話得唔得？ 其實呢個亦都係民主派嘅誤判啦。我哋成日以前啦，即係估共產黨啦，我哋覺得即係呢一個共產黨，哇！治理一個國家咁大，佢哋一定有個理性計算啦。佢哋喂點解唔會話即係搞壞一國兩制？因為佢哋嘅即 係利益喺香港， 係啦，利益喺香港，但係唔係。其實佢成日講黑天鵝咩灰犀牛，其實習近平本人就係黑天鵝啦。喂大佬，咩叫黑天鵝啫？即係十年一遇啊，百年一遇，你估唔到嘅事，因為習近平咪就係黑天鵝囉。 其實歷史上嘅獨裁者呢、反反覆覆出現過㗎、希特拉係一個例子嚟。 係 希特拉當時集成個德國嘅大權、 軍 事好、政治好、經濟好，集大權於一身、然後用佢嘅黨衛隊去控制成個國家嘅戰爭機器。好啦，你諗下佢做咗幾個錯誤嘅決定。第一就係呢個嘅巴巴羅薩， 巴巴羅薩係啊， 跟住就係喺呢個蘇聯裏面嘅嗰場嘅庫斯克坦克大決戰， 坦克大決戰 係啊，成個崩潰之後咧，就蘇聯紅軍就反攻啦。嗰啲決定係唔需要犯嘅錯誤嚟， 係太貪心啦。習近平亦都係太貪心了， 係啊，根本係唔需要犯，你只要由相信國防軍嘅指揮官嘅專業判斷已經得噶，係咪？你唔需要自己去凌駕專業嘅軍人嘅判斷。你已經贏㗎喇，你有最好嘅指揮官，有最好嘅戰爭機器、有最有經驗嘅軍隊，係咪？點解會做出個錯誤決定呢？就係、因為個元首本身去作個人嘅 overrule 咗、你睇坦克大決戰，你睇到嘅史泰林雖然係大獨裁者，但係史泰林喺成個衛國戰爭裏面呢，基本上佢信任嘅就係紅軍嘅朱可夫等等啲人，係專業嘅軍事判斷。如果佢係盲目指揮政委掛帥嘅話，一早冚飄咗啦，已經係一早俾納粹德國消滅咗啦，已經係。點解要喺西伯利亞放翻呢啲咁樣嘅被整縮嘅軍人翻嚟啫？佢就知道自己唔掂啊嘛，其實係呢、個亦都係毛澤東當年點解喺解放戰爭裏面，你以為就係靠政委指揮啊？呢、個就係宣傳嚟嘅啫，其實佢真正打得嗰啲咪又係嗰啲嘅朱德啊嗰啲咯，林彪啊、黃埔軍校出嚟嗰啲咯，呢、個就係、現實的問題。你而家中共去到一個地步是什麼呢？習近平是一個核指揮的人， 是啊， Chairman of everything， 外行領導內行， 外行領導內行，一元化領導，一個人的錯誤就會賠上整個國家的利益。而家就去到咁嘅局面啦，其實。 然後最你是用你最唔等使嗰啲咩習近平思想啦，左嬌住曬，不務正業，搞到呢啲啲黨。 喂，你仲衰過阿魯剛嗰啲咩四個代表論？喂，四個代表論，三個代表論都係一個突破，容許資本家入黨啊，等呢啲咁嘅嘢。大佬，你講咩？新時代社會主義， 新時代社會主義，習近平思想 係乜春嘢啊？嗱，你問我，你問係乜嘢？你講唔講得出係乜嘢？ 我有睇過佢最近啲咩外交思想嘅樣。 我知道包括啲乜嘢？ 包括啲乜嘢？佢唔係幾個口號嘅咋，即係嗰啲叫做咩？要有即係不忘初心啦，係嘛？即係呢兩個一百年啦，即係嗰啲全部係山跛嚟嘅，即係你跛落 唔係路線嚟， 唔係路線嚟嘅， 嗰啲係大台裏面嗰啲嘅大 show 裏面嘅司儀講嘅內容嚟嘅啫喎， 即係你搭落係冇味嘅，唔知噏乜春嘅，呢個全部係空泛嘅。 你好簡單，你話鄧小平實踐事件認真理為一標準， 你答落去你有意思嘅，就係反對兩個凡事。 咪啊係， 係嘛？係要話係要擺事實講道理，同埋咩咧？佢係令到你敢於去改革開放嘛，實踐啊嘛，係係嘛？呢個就係好清楚嘅，佢有一條路線嚟嘅。 嗯， 但係我想問下習近平路線係乜嘢？ 嗯。 你清帝之後， 唔係佢呢年佢搞得好犀利嘅，嗰、那個叫咩主場外交？咩叫主場外交咧？喺你嗰度喺度搞咩？一帶一路峰會啊，咩南南人權論壇啊，即係冇人搞嗰啲，你真係搞啊，唔知乜 Q 嘢嚟嘅。跟住咩亞洲文即係亞洲文明論壇啊嗰啲乜嘢？ 屌嗰啲咪益 Q 曬嗰啲遊浮嘅 嗰啲。其實你 咁啊，第三世界國家嚟飲飲食食 出嚟請飯食啫嘛，咁梗係得㗎。 得用乜嘢啫？你愛字頭都得㗎， 唔係咯？ 你去啊新界社團聯會叫阿何君瑤走去搞新界人權論壇都得㗎。 唔係最白痴嗰樣嘢叫進口博覽會啊嘛？咩叫進口博覽會啊？ 已經進口㗎咯。 唔係啊，喂！如果你嗰啲嘢你係需要嘅，你自己揾到嚟買啦。點解要人哋去喺你嗰邊擺個 booth， 然之後去 sell 你啫？即係呢啲叫做係，即係你自己搭個台出嚟幫人作嫁衣裳啊嘛？呢啲為乜啫？ 咁咪劣幣驅逐良幣。 係啊， 我唔相信啲進口博覽會係習近平拍板，但係一定係咩咧？喺習近平管治下邊咧，技術官僚入位，然後咧就由黨棍上位。黨棍上位係幾樣嘢嘅啫，第一外行領導內行。咪又係返返去1979年之前嗰個情況囉。所以我就話周而復始，不過而家去到個地步係咩呢？冇人敢出聲挑戰㗎、等於林鄭喺香港嘅特首獨裁體制一樣，係冇人敢公開挑戰㗎而家，包括建制派最多喺背後少少聲㗎啫，但係冇人敢公開喺今日同林鄭切割，係咪就係咁嘅局面。我覺得 即係呢個貌合神離。 香港同大陸一樣啊！而家我嘅判斷係咩？香港都係攰而不登啊！ 唉， 係跌 K 一路咁樣衰落。 我都話咯，即係林鄭同阿習近平係天生一對，一個笨七，一個傻西。 真係嘅，攰而不崩就係咁。你以為淨係大陸攰而不崩啊？香港都係啊，係一路咁樣攰敗落去，國際社 exposure 越嚟越少。國際社會越來越覺得你是深圳、廣州，慢慢你在一國兩制裏面面向國際那一面的地位喪失，那種的靈活性喪失了，好了，你背靠大陸你才撲街，就是因為他們那種的產平主義，那種嫉妒心，這個是不會香港有運行的，告訴你，這 個是自毀長城，自毀百年基業。 你之所以大到他，因為你有國際那一面。 是啊， 是不是他現在發覺他沒辦法直接進入國際市場的時候，香港地位越來越重要的，其實調回轉現在需要更加將香港國際化， 所以矛盾的，即如果你說以國策來說是矛盾的，你又很需要香港將你那個即人民幣國際化，你甚至乎現在黃這個什麼即是白頭佬，即是這個行政會議 任志剛， 任志剛他都說的，喂，他說即香港港幣不需要國際化，是不是你幫人民幣國際化，那首先你香港是本來的香港才得， 你要是一個國際的金融中心， 就是咯， 國際金融中心就是資訊自由。現在引渡條例美國說得很清楚，國務院就是說會令到美國懷疑香港會不會變成北京的干擾和控制更加嚴重，從而失去了香港國際地位。喂，說得很明，說得很白的了，其實已經是，那你連香港的金融中心都沒有，你搞乜嘢？你唔好话帮大陆融资乜春春啦，净系人民币国际化呢个问题。 系啊，唔使谂啊呢样嘢。 香港做乜嘢？冇咗角色嘅其实，所以我就话呢个系对香港嚟讲已经陷入同中共一样一个缓慢地衰落嘅过程。林郑月娥呢五年就系一个关键嚟，我觉得。如果你唔集中嘅力量，政治嘅力量令到佢變成跛腳鴨，民望零一就講得好啱噶啦，民望已經衰過689噶啦。 你睇下林建峰已經好大嘅一個 warning 嚟噶啦，大佬。 林建峰 自己就係賣樓 ，Jeffrey Lam 總商會出事代表，外商出事代表，行政會議嘅係，行政會議嘅成員，亦都係咧，好似脱離咗自由黨， 係 另起爐灶噶啦，好似經文聯嘅係咪？係， 好似係啊。 呢個同阿田少抹咗面㗎喇，所以就不存在話公布私仇嘅問題。 哦，咁梗係啦。 所以你睇到咁嘅動向， 呢個係最誠實嘅投票嚟㗎，其實下。 梗係啦，最終就一定係賣樓先至係最誠實嘅投票嚟㗎。呢個 啦，大佬啊， 其他點講都係假。我一早已經warn咗佢哋㗎喇，我香港會有呢個豪宅市場，會有呢個拋售。 是最貴嗰啲啊，咪即係你咪話喂，你首先你淨係最有錢嗰陣，你每年税貴啦，咩報差享嗰啲，你就知道噶啦。最多物業嗰、那個，一個人擁有咗全港15,000物業，最多嗰十個 咯，其實咪 係啊， 香港。 所以而家你而家就係得罪最有錢嗰啲人，你有乜可能唔大冧市啫？跟住你用外資撤資，係咪？ 你諗下香港。就是老江年代產權改革一路積累到而家權貴資本主義窩藏佢哋嘅地方，同埋窩藏佢哋財富嘅地方，繁20年。 嗯、 然後阿老習一嘢就話我哋要改變遊戲規則，攞翻曬啲錢出嚟、嗯。普京嘅方法仲簡單直接，揾人殺咗你，唔、 嗯、 殺你嘅得喺倫敦翻嚟自己 surrender。普京反而唔使搞引渡條例，係咪先？簡單直接。是不是那些 oligarchy， 即是在葉里欽年代的寡頭集團，是不是其中一個在香港上海市的俄女咪囉、 啊、 好像、啊、梁愛詩好像都是非執董來的， 是不 是俄女啊俄國旅業集團是啦。 那他這些有自信。 石油、天然氣、俄女等等這些全部都是寡頭集團、 嗯、 將國家資產賤價收購了之後、 嗯、 就袋了落自己袋了。好啦，現在習近平用的方法就是普京的方法、嗯、那個出發點。不過他所處理的問題複雜很多、 嗯、 而這樣的過程裡面是會打垮香港、 嗯、 你要明白香港是一個食四方飯的地方，有海盜亦都有外國分子，這個就是開埠以來香港的特色的、啊、好了，你現在這樣就說我不准你這些人在香港吞吞國家資產的人走來香港、嗯、那你同時你就會什麼呢，就是連這個世嬰兒與水就一起潑出去了，是不是？就算我接受你這個想法都好，你要想一下，這個就是將嬰兒和水一起撥出去。 是啊。 那你想一下，香港將來是會失去了那個的自己的角色的、 嗯、 失去了這個角色之後再要找回來很困難。當然你說我想用上海取代香港、嗯、那就 another story。上海進一步的金融改革來取代香港。 你不是說一下，即是其實五六年前嗰陣時話2022， 好似有個地方叫前海嘅嗰陣時， 有，而家都有，而家有個前海，係咪就係咯？係 啊， 唔係佢嗰啲樓價好高嘅，其實都好高嘅。 咪係最終咪係炒地產。 係、哎，唔係因為佢點解咁講咧？即係前海係因為佢嗰啲科網啊，嗰啲巨頭全部搬曬嗰邊，咁啊福田啊，即係你同埋呢個深圳嗰個市政府總部亦都係搬咗嗰邊啊嘛，咁樣谷起嘅啫嘛，其實係。 好易啫嘛，你叫富士康搬去啦、啊，一樣得起噶。 唔係啊，你等於你叫阿韓國瑜話咩遷都呢一個高雄，咁真係可以發大財嘅。咁因為你真係遷都嘛。 咁你起碼都帶1萬幾公務員翻工啦， 真係得㗎。其實原來發大財就係咁解哦，咁樣。 嗱，所以我就係話咧，即係呢一個逃犯條例咧、嗯，已經唔係香港嘅內部事務。呢、 嗯 這個甚牽涉到首先就是中共的權貴資本主義走資的問題、 嗯、 第二就是牽涉到這個中美的角力下面、嗯、香港還可不可以維持一個食四方飯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嗯、這兩件事直接是給出一個答案，就是香港是不能夠再搞這個送中條例，真的不要說再暫緩諮詢，是要 撤，我覺得已經 是要撤盡力了，就是你看到信報、星島、01跟住啦，即係陳文藝嗰啲更加唔好講啦。其實呢啲其實你如果你話見到送中條例佢所引起嗰、那個建制派個分歧同埋內部分裂呢係空前地犀利。你諗下23條嗰陣時邊有咁惡劣嘅嗰個建制派分裂。 箍到好緊要嘅。 係啊。 箍到好勁。因為嗰個係上面一路埋落嚟㗎嘛。 唔係因為咁樣嘛，你而家要即係而家面臨建制派面臨嘅危機啦，係政治忠誠與利益嗰、那個即係嗰個既得利益之間個爭執嘛。 以前咧，中共嘅利益集團咧、啊，政治忠誠與利益咧係二而為一嘅。 係啊， 點解咧？佢就通過分配嘅政治利益嚟去換取啲人嘅政治忠誠啊嘛。呢、這個就係利益與靈魂嘅交換嚟嘅、 嗯。 好啦，而家去到一個地步，就係、是、當你做出一啲損害你自己核心支持者嘅行為嗰陣時候，嗰、 嗯、 啲人會點做呢？如果是一個真正的獨裁者 是絕對不會這樣做、 嗯、 是絕對不會這樣做、 嗯、 因為這件事是直接動搖你的管治基礎、 嗯、 林鄭現在動搖的就是在香港的管治基礎、 嗯、 你可不可以靠一個人去撐下去呢、 嗯、 我的判斷是不可能的， 一個人是現在要應付 Donald Trump 的話已經頭都大了、 嗯、 中美貿易戰是會延續一段長的時間， 絕對是會啦， 亦都不可能是事事請示習近平來決定香港的問題、嗯、好了，當國務院的官僚、港澳辦和中聯辦的官僚的利益受損的時候，你想想香港的管治基礎動搖、 嗯、 就會出現了石禮謙這個這情況，這個根本上就是顯示到那個特區政府的管治基礎已經出現了問題、 嗯、 而再加上特首的民望是已經去到42多那個評分的時候，而那個的反對率加上是-24， 歷史最低點多少？如果講特首民望有沒有三字頭？老董好像有， 老董應該有，六號之前應該有， 是 的，這樣的話呢，這個已經是出現了一個叫管治危機、 嗯、 這個管治危機是會一路擴大 的，很明顯的， 任何一個官員的失言，任何一個政策裏面沒有想得周詳， 所以我不是說你現在你那個逃犯條例，你說就算直上大會都好，這個都解決不到問題，因為你為什麼你現在開不到會呢、嗯、因為你賴泛民，你就賴泛民，泛民不讓你開會，泛民在這裡搞事，一致這樣有曬隊形搞事，那你直上大會泛民就依然在這裡，除非你不給泛民開會而已， 你 自己打飛機而已， 但是你要記住、 啊、 沒有其他人的配合，泛民又怎可能在你的主場裡面入到球呢、 啊、 是入兩球呢、 嗯、 場是你的、 啊、 球證是你的、 嗯、 球員又是你、嗯、足協又是你的、嗯、即是由陳維安到保安到立法會大會主席、 嗯、 到內會主席、 嗯、 那個是你主場的， 是、啊、 還要是那個黑哨大本營的，冇你裏面嘅人助攻、 嗯、 泛民可以入2-0、 啊、 打死我都唔信啦，你睇以前過呢個修訂呢、這個議事規則硬過咪硬過囉， 所以真正嘅原因其實係建制派內部分裂㗎嘛， 我可以咁講、啊、用大陸嘅講法，呢、這個係林鄭月娥推呢樣嘢係一個無盡、 嗯、 左傾無盡嘅政策， 係 冇一個足夠嘅政治基礎、 嗯 去再推落去、 嗯、 如果你而家唔收返嘅話、 嗯、 只會對特區政府， 不過林鄭呢樣嘢啦，其實係深得雜心、嗯、你咩習近平最鍾意食乜嘢？ 食蕉啊？ 唔係佢最鍾意食嗰樣嘢叫硬骨頭，佢成日都話硬骨頭硬骨頭㗎嘛，但佢唔會食㗎、 啊、你要記住習主席食嘅硬骨頭 佢係俾人食㗎啫，掉俾人食 㗎啫，佢係自己企喺道德高、 啊， 你想想整黨整解放軍，他自己是站在道德高地的嘛， 是啊， 是民望高企， 人家吃硬骨頭自己吃花生的嘛，那 個拍手掌、 啊、 但你現在林鄭你是站在道德低地 嘛、啊、 你所謂的志不求已事不避難、 嗯、 這八個字其實還有四個字的、 嗯、 是擇善固執， 是啊， 擇善才可以固執、 啊、 如果你擇惡的話是沒有能力固執， 我現在很明顯啦， 亦都沒有條件固執， 很明顯啦， 是嗎？所以我就是說跟住下來還要短時間撤，我告訴你、嗯、如果一路這樣拖下去的話， 短時間撤你起碼 你起碼做到一個止血的效果嘛，你現在不是 你拖到半邊就是下台咯， 你一個禮拜 23條就是這樣咯， 對的，是一樣的嘛，你不是 逐步慢慢地爛下去咯， 你到你的基礎去到有一步你最重要的政治盟友背離你的時候，你就玩挑完咯，你第一個政治盟友泛民裏面的民主黨已經走了，所以製造成今天的局面，自由黨已經搶曬胎話會走的了，經民聯裏面的商界你見到林健鋒賣樓你已經知道發生什麼事， 大哥我想 石禮謙的表現你已經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急住啊，除了林健鋒之外其他那些人有沒有賣樓啊，這個梁君， 我覺得好賤囉， 梁君彥有沒有賣樓， 行會裏面的人來的喎、啊、喂大佬、就是、你通過了那樣東西之後推出來，就是說知道樓市跌你就走去賣樓， 是啊，這個還 好賤囉、 啊、我覺得惡劣過當年啊，梁錦松 偷步買車和林奮強 啊， 還惡劣過啊，真的 是咯， 因為起碼他偷步買車那樣東西本身不是好像廿送中條例打擊面對香港那個影響那麼大嘛， 他這個春江鴨來的嘛， 所以我就是說是沒有能力再推下去，也沒有條件再推下去、嗯、如果是的話那就是幫林鄭送終了， 你那個不是硬骨頭來的，那個是毒藥來的，你自己啃下去， 如果你再推下去、嗯、這個就是幫林鄭送終的條例、啊、我意思是說 是啊，對啊， 是到最後尾、啊、不是等埋發叔、啊、 劉業強同佢有牙齒印嘅，其實係喺個丁權嗰個複核。 好多啊！你呢排好大鑊㗎。 大佬周圍都火頭啊，其實 周圍都火頭，也有劉業強，跟住你又即又喺度搞呢個空置税。不過雖然我哋都贊成啊，係咪？跟住你而家你賣豬嘅、嗯，都反你啊，大佬真係 何所言？ 何所言都反你。喂，所以其實你而家即係對於林鄭嚟講係一個 perfect storm 嚟嘅。 唉，好耐未見過啲咁傻嘅人㗎啦，我覺得真係。 Perfect storm， 即係可以自招麻煩去到咁嘅地步。 你唔好話你 一手摧毀自己嘅民望。 你唔好話你運氣唔好啊，根本上就係你自己個人問題。即係如果你真係唔係好似彭定康話齋，你係冇政治領導能力嘅話咧，你唔會搞到今日咁樣樣㗎。 冇嘅，呢個黃光亞嘅講法一樣，即係前港澳辦主任，就係咧香港就係冇嗰種嘅老闆意識。 嗯， 實際上就係咩咧？做唔到 boss， 做唔到 boss 原因咩咧？港英年代一路培養出嚟嘅人咧、嗯，其實就係啲操作嘅人， 嗯， 只可以揸住個 menu 咧，就去揸個機器嘅啫。你叫佢 design 個機器咧，佢唔識；你叫佢改進個機器，佢更加唔識。係、嗯、咪？你千祈唔好添，要搞彎個機器添。如果唔係，好啦，而家一個本來嘅操作員升咗上去，然後叫佢去定嗰個機器嘅行嘅方向點樣行，行咩速度？點可能做得到？過去你睇到㗎，雨傘運動大家賴呢個六八九三人小組個領導係林鄭月娥。 嗯， 當時佢做過啲乜嘢？係冇，係零，係零，乜都唔做。 嗯， 係直接導致到成個雨傘運動一路延續79日。 嗯， 係咪？冇任何嘅政治問責，更上一層樓做特首。呢啲人會去到嬌橫跋扈到咩地步？ 佢次次都係咁嘅。佢都係帶病上，佢都係帶病提拔㗎喎，即係佢第一次呢個由呢個咩發展局嗰陣時候，喂大佬你嗰啲乜嘢你嗰啲咩僭建嗰啲未搞掂，跟住你就提拔啦。即係等於韓國瑜呀，你未發大財啦你就自己升官啦。其實係。 其實香港嘅房地產嘅問題點會同發展局冇關 係呀，梗係啦。 當時曾蔭權年代集大權於佢一身、 嗯、 結果係俾佢出賣、嗯、其實係。 佢講件事嘛，佢收埋嗰個勾地表嘛，定話好似嗰個嗰個咩地嗰、那個好似咩勾地表乜鬼嘢，就係專登收埋嘛，唔俾曾蔭權嘛，係嘛，嗰陣時蘋果爆咗出嚟就係話， 同埋最重要好多人賴復建居屋太遲、嗯、如果曾蔭權一個人可以話到事、嗯、就真係佢咩飛啦，但係諗下香港房屋政策嘅失誤， 嗯， 大家將最終將個責任對咗落曾蔭權嗰度，跟住僭建問題雷厲風行，佢贏曬民望，成、 嗯、 個政府灰頭土面，所有官員都僭建，俾傳媒發現，然後跟住連梁振英借呢個機會一早部署定打殘埋呢個唐英年，而陷入一個香港嘅大敗局、 嗯。 當日我已經講過，我話呢個雷厲風行酷吏方式去執行僭建，呢、這個唔係港英政府嘅做法。 嗯， 僭建根本冇逼掉，你明我？ 嗯。 當然，你從法治角度嚟講，係犯法。 梗係冇逼掉啦！今日都 等於違例泊車一樣。 係啊。 冇逼掉，但係違例泊車係咪要拉坐監啊？ 你咪見到阿鄭若驊咯。 結果全香港用僭建嚟去量度所有政治人物嘅政治道德。 嗯。 而佢就做咗海瑞清官。 嗯。 當日我記得佢喺政府裏面我哋討論呢個問題嗰陣時候，佢講咗一句説話令我愕然。政府好多官員因為僭建，陷入一個醜聞。 嗯、 曾蔭權有僭建，林瑞麟有僭建，周一岳有僭建。好啦，當時佢係發展局長，負責呢個清查違例建築嘅政策，即係 unauthorized building works。 嗯， 咁政府裏面嗰啲同事就問佢：，喂，呢個問題我哋應該點樣回應咧？佢、 嗯、 就係喺佢嘅公事包裏面攞咗一沓 leaflet，、 嗯、 一手掟出去。車出去，然後那些 leaflet 就跌在張圓台的中間那個空位那裡，因為是張大圓台來的、 啊、 中間是空的，就掟了落個窿那裡，是這樣的態度。我想告訴你，這 樣 如果你不是親眼目睹你都不會相信、 嗯、 你都不會相信。然後跟著他說了一句，他說好彩我沒有在香港買樓。 哇， 所以我就係話咧，有啲嘢係性格決定命運，我覺得係性格決定命運。呢、這個係即係當時我覺得係好愕然嘅，其實係即係對於你身邊嘅同事提拔你嘅即係行政長官係可以咁嘅態度，其實係 你可想而知一個咁樣性格嘅人，你知唔知競選嗰陣時曾俊華所講嘅嘢，所講嘅嘢都係事實嚟，係佢係會一錯到底，同埋咩咧係閉門做嘢嘅人，兩樣嘢夾埋嘅話咧，就係、是、今日嘅局面啦。 係。將香港帶入一個即係萬劫不復嘅地方。 你唔好話胡志偉爆竊啊！你問我，任何對香港有感情嘅人，見到呢個咁嘅亂局，見到香港今日咁嘅局面，立法會星期六發生嘅事，邊一個唔心痛？係咪？好似佢咁喺度扮睇戲，喺度食花生，個口講遺憾，仲要快啲審議， 仲話叫立法會發揮監察的功能啊嘛！ 立法會發揮基本法嘅功能等等呢啲咁嘅廢話喺度。是可以咁樣置身事外， 喺度集拆喊捉拆， 拆喊捉拆，自己一手搞出嚟而可以咁樣置身事外嘅，你話呢個係咩人？大家心中有數，應唔應該繼續適合做香港嘅特首？大家心中有數。咁啊，今集都超曬班啦，已經十點四十六分啦，已經去到唔覺唔覺咁啊，一路到尾都有 差唔多三個鐘啦， 六千七人啦，多謝大家。 好， 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 好， 拜 拜。 拜 拜。